今日咧就係星期一啊，呢個選舉過後嘅第一次、第二次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中午嘅時間咧就拍咗一個短打。咁咧就一路咧，琴日星期日咧都係去唔同嘅票站嗰度咧，就同嗰啲候選人拉票啦，同埋係同大家即係希望多啲人出嚟投票，咁啊催谷選票。咁啊，星期六咧就主要入咗去屯門。咁咪幫我哋城寨嘅，大家都認識啊，殷佩林，大家知佢英文名啊 ，Lance 就唔知道中文名嘅其實。咁啊，殷佩林咧就夜晚黑，當我即係收到消息佢當選之後咧，我好高興，因為第一佢係以大比數擊敗呢個葉文斌。咁第二更加重要嘅係咩咧？就係、是、呢個葉文斌就係民建聯新界西支部主席。咁啊 ，Lance 就係當區嘅喺度住嘅，但係佢一個素人，用朱海迪嘅團隊嘅名義去參選。咁能夠咧就係、是、大比數擊敗呢個葉文斌咧，就係、是、一次民意海嘯嘅結果嚟嘅。其實，咁如果唔係今次嘅民意海嘯咧，我覺得七成一嘅接近300万嘅人投票咧，咁就都幾難贏到啦。咁啊，所以咧，首先就慶祝就阿 Lance 當選先咁樣，俾段片大家睇下。大家看到呢兩位人士呢就是我們進去這個當日在兆翠助選的時候的這個啤啤歌舞團，就還有很多很搞笑的，其實我想大家都未必見過的，其實這個就是在網上第一次播的，其實就自己看回都笑到在那裡，後面有一把大笑的聲音，大家猜猜是誰了，這樣我就不開估住了。這個歌舞團呢其實就是當然我們有位城寨的觀眾呢，就黃師傅呢就用玻璃纖維做了這些頭套，發泡膠做的，其實是頭套，那呢就去這個的四處宣傳這樣。那今次我覺得Lance 的當選呢，我自己很高興，其實那也都第二個自己目標達成，如果大家有記得我在節目講過有幾個大的目標呢，其實那我也都有自己親身去新民主同盟Gary 范國威的團隊參選就嘅即係造勢大會嗰陣時去即係支持佢哋。咁20席裏邊 ，Gary 係攞到19席，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成績。當然你話100% 就係工黨啦，工黨就係7个人就贏咗7席。咁但係20席裏邊贏咗19席係唔容易，其實。咁所以咧，我覺得我係即係對於范國威團隊咧，佢哋一路以嚟喺地區嗰扎實工作咧係好推崇。咁好多人問，即係雖然我係一個民主黨嘅，即係做咗好耐工作啦，亦都係即係喺我即係離開大學之後，主要喺民主黨工作。但係點解會支持新民主同盟呢？咁我覺得係因為佢係一個即係需要呢類嘅喺扎根喺地區嘅一啲嘅泛民嘅組織，咁樣先至可以咧同呢個建制派打持久戰。在最惡劣的時候，其實上一屆他們都有10几席的，其實在整個新界東的這個地區裏面，也都是你有些組織根據地才可以等待這個民意海嘯來的，那一刻他就可以反攻，如果你連根據點都沒有就真的大鑊。第三個覺得勝利的當然就是這個721雙雄，這個何君堯和黃威信雙雙落敗。咁啊，黃威信就係元朗區議會副主席，經民聯嘅，就俾張秀賢打敗。咁咧，呢個何君堯咧就喺呢個嘅樂翠選區咧，就俾呢個民主黨嘅盧俊宇打敗。咁本來上一屆咧，根本上佢就冇能力咧得票嚟講咧打敗阿何俊仁嘅，其實只不過就戒走咗啲票，咁何俊仁就輸咗。咁今屆咧就盧俊宇咧就雖然受到暴力威嚇啦，咁但係仍然咧咬實牙根咁樣咧就將呢個何堯打敗。咁咧就網上邊咧就呢個祝賀之聲不絕啊！咁咧當晚已經係大家好高興啦，咁吐一口烏氣。咁因為選舉，大家記住，好多人話：喂，我哋付出咗好大嘅代價，仲有好多人被捕等等，呢個係事實。但係記住，唔可能變成苦行僧啊！香港人即係話不斷咁自我苛責自己，應該慶祝嘅就慶祝，應該跳舞請小鳳姐嚟嘅就請呢個小鳳姐嚟，應該高興嘅就高興。如果唔係嘅話，日常生活點過呢？一個咁有史以嚟選舉，香港引入民主選舉有史以嚟最成功嘅一次選舉，今次係點解唔值得慶祝呢？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記住，唔 大家互相不排斥的，其實即係好多時候，無論係對抗爭者嘅支援，對於佢哋嘅即係喺理工嘅留守嘅人嘅支援，咁我哋見到頭先都睇到啦，四點鐘咁啊 ，Gary 啊，佢哋就 call 咗好多嘅區議員喺呢個嘅集合，然後咧就去理大嗰度。咁啊，差佬嘅態度都好唔同喎，其實就因為原本圍困理工嗰啲防暴警察就話：嗱，你睇下區議會選舉之後民意逆轉啊，你就知味道啦咁。咁啊，結果咧，我相信今次就頭耷耷啦，包括係有部隊宿舍嘅呢個紀律部隊宿舍嘅嗰啲選區咧，竟然咧都係由呢個非建制派勝出。咁啊，可想而知咧，就係呢個對警暴嘅呢個深入民心啊。咁啊，成個嘅幾大嘅勝仗，想同大家即係第一節裏邊咧講一講。就係、是、除咗何妖嗱，何妖就 sexy 啦，即係夠 sensational 計煽情啊嘛，打敗呢個何妖，因為佢又串嘴。七二一之後嗰啲嘅白衫軍又未受到呢個嘅即係應有嘅法治嘅喺體法治體制下邊嘅懲罰，咁所以就用選票去將呢個王威信同呢個何妖逐出呢個議會，咁啊大快人心。但係更加大快人心嘅係咩咧？係所有民建聯嘅骨幹分子落馬。嗱，長毛咧其實爭啲打敗李慧瓊嘅。如果即係嗰個嘅邊多兩下嘅話，或者即係當初大家因為估計啊，長毛都勝算不大咁樣。如果唔係，即係大家奮身落去嘅話咧，就打敗埋李慧瓊。我覺得亦都係因為要保李慧瓊，咁所以咧就土瓜灣南、土瓜灣北咧就是但棄保一邊，咁就保咗李慧瓊之後咧，咁就輸咗土瓜灣南嘅選區咁樣。咁啊呢個咧就係、是。民建聯的主席不能輸，但他下面的全部輸光，周浩鼎輸，劉國勳輸，劉國勳輸給誰？就是范國威團隊裡面的林淑清，第一次參選就打敗這個劉國勳。為什麼打敗劉國勳我這麼開心呢？因為這個就是689的頭馬，第一。第二就是他是循區議會互選上去立法會的，即是劉國勳下一屆麻煩就排在這個新界東的這個的排隊了，咁自己內控啦，又因為佢就冇得由區議會上啦，區議會過半數嘅係泛民，咁咧就由泛民攞翻呢個位啦。泛民可以通過互選產生一個區議會嘅代表啦。咁啊，除咗劉國勳之外，喂，張國軍咧，三料議員嚟個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行會議員，又係被打敗。好啦，仲有除咗呢個送中修例裏邊兩大元兇。李慧瓊差啲俾長毛打敗，咁啊周浩鼎就找數啦，要咁啊周浩鼎輸埋啦。佢東涌其實都東涌人都勁，係嘛清咗呢個周浩鼎。咁啊工聯會咧就何啟明就輸咗俾阿陳文堅。咁啊我認識陳文堅，佢係支聯會嘅骨幹，最後尾我都即係幫佢告急就係咁，因為我好想陳文堅喺柏雅選區打敗呢個何啟明，因為呢個何啟明就係工聯會嘅明日之星。咁啊，工聯會麥美娟輸埋啦，贏得嘅就只有一個叫郭偉強。咁誒，點解打斷呢個骨幹咁緊要呢？支部主席葉文斌啊，呢啲，因為你要記住，佢哋就係下跟住落嚟立法會選舉嘅一個動員嘅一個基礎嚟嘅。根據學者嘅研究咧，逢親喺區議會勝選嘅咧，到佢哋喺呢個嘅立法會選舉裏邊嘅得票咧，係比起敗選嗰啲區咧，係大約多5-10% 嘅選票啊。咁所以咧，今次嗰個嘅民意海嘯之後咧，係令到咧佢哋呢啲嘅所有嘅組織解體啊，其實即係資源解體先啊，起碼冇咗嗰啲公帑資助，咁啊全部要靠食黨國機器啦。咁當然啦，佢哋乜都冇，除咗錢多之外，咁所以又唔會解散嘅。民建聯當然唔會解散，連呢個鞠躬下台都唔會啦。你睇下李慧瓊，咁但係實際上咧，我覺得咧，亦都係一個重傷。一陣間我解釋一下嗰個食物鏈啊，點解係重傷呢？咁另外好多嘅今次選舉裏面咧，嗱我俾大家睇睇個表，就係、是、各個政黨同埋呢個無政黨嘅嗰個得到嘅議席嗰個嘅分佈。咁大家睇到咧喺呢個非建制派裏面啦，或者我哋同泛稱嘅民主派裏面388席裏面咧，民主黨就有91席啦，咁而係公民黨佔32席啦。咁就民協有19席啦，咁就工黨就有7席啦，新民主同盟有19席，剩翻220席係無黨派。嗱，呢個好重要，呢個就係代表緊一個喺民主派裏邊嘅一個勢力重組啦。 就是數人抬頭，220席你見到的很多是地區性的，在選舉裏面組合，譬如香港島這樣，有灣仔起步，有這個柴灣起動，有這個北炮同盟等等，這些自己組織起上來的一些地區選舉的團體，很多都是有些在雨傘運動之後出來，譬如楊雪瑩在大坑，然後由他再去串連在灣仔區議會裏面的，他們贏出的應該就是六席，是的，這個灣仔起步贏出六席，都是一個好成績，其實因為很多是第一次參選的新人的，這些地區性的組織那個可塑性是很高的，我覺得也是我希望他們可以能夠發揮那個集體力量，是將來在那個區議會選舉裏面，在區議會的執政，其實已經是作為一個的健康的力量，去推動地區政治的變革，是這220個，因為政黨很多時候它是fit 咗入去個制度裏邊咧，滑滑地雅噶啦，好多嘢。亦都政府嘅呢個 district officer， 即係呢個地區嘅專員咧，有很多方法去 absorb 吸納佢哋，從而令到咧好多時地方嘅施政咧係慢慢將佢哋蛇齋餅種化。咁所以今次呢220個人咧就係可以起到一個嘅推動嘅作用。咁另外就係呢個嘅大家睇睇就係區議會嗰個黃色藍色嗰個勢力嘅分布啦。嗱，呢個就好鼓舞啦，其實。咁鼓舞嘅情況係咩呢？甚至一啲紅區啊，我哋叫做大家睇下，全黃嘅有兩區，大埔區同黃大仙區，全黃嘅其實，特別係黃大仙區啊。呢個係我因為我自己嗰、那個東頭村都係屬於黃大仙區議會。即係我屋企人住嘅地方，咁咧呢個黃大仙區本身咧就係咧傳統以嚟就係呢個屬於黃大仙居民委員會嘅大本營嚟嘅，其實咁呢啲所謂居民委員會嘅組織就係六七十年代左派喺地區生根啦，咁佢就係依附當時嘅公屋咧，包括係七層啊、七層大廈第一代嘅公共房屋咧，就喺裏邊去做組織工作嘅，喺七十年代，咁所以當第一屆區議會選舉一嚟嗰陣時咧，佢哋就很多時候在這些所謂觀塘啊、黃大仙啊這些有一個的左派的居民組織來去作為那個支撐，所以黃大仙區議會光復呢，這個是相當之鼓舞。大家看到呢，中西區呢有等於沒有，其實只剩一席，就這個東區也都是了，東區真的也都是打出這個漂亮的一仗，東區區議員的數目相當多，應該30多席，但是裡面呢傳統來說都是很多的，因為譬如包括柴灣啊，好多呢啲地方咧，都係啲舊式公屋嘅地方，筲箕灣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左派嘅勢力亦都相當之大嘅喺東區。咁特別阿牛啊，經過呢個百年抗戰啊，曾建成啊，呢個社民連就俾佢打敗呢個建制派而光復翻自己嘅選區，應該我記得冇錯，應該係小西灣。咁另外最激動人心，我覺得就係屯門同元朗。嗱，呢兩個區咧，大家都知道咧。那個的鄉郊鄉市勢力相當之大，當然在部分鄉郊議席裏面，譬如朱凱迪的選區都是很難選的，即是選不到的，但是呢差不多屯門區是全面光復，那整個新界你看到北區、元朗、屯門、沙田，沙田人就應該輸了一席，其實如果不是就全線潰敗。咁啊，離島就因為有呢個嘅雖然直選裏面咧就係民主派佔多數，但係離島因為有呢個當然嘅區議員加埋落去，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咧佢哋仍然咧所謂光復18區就漏咗離島1區。咁嗱呢個咧，大家事前咧，我記得我自己估計就話，如果光復到5區就已經係好大嘅勝利。咁當時我自己估計沙田區啦、深水埗啦、葵青啦、中西區啦。咁就再加埋灣仔，咁因為灣仔係試過噶嘛，呢啲全部或者觀塘，因為呢啲都試過係由非建制派嘅做區議會主席嘅，咁所以我就諗當時只係5區，但係從來冇諗過咧，就係光復嘅程度咧，係去到咧係竟然咧係17區。呢、這個我話俾大家聽，呢半年嚟，我哋香港人係寫緊香港嘅歷史嘅。當然大家不自覺，琴日大家只係好心急出嚟投票，係不自覺。但是我告訴你，2019年區議會的選舉將會是香港史書上面其中一個 chapter。 第一，不單止 71% 的投票率，而是打敗徹底打敗這個的七 親共勢力，是第一次在地區選舉裏面徹底地打敗這個親共勢力，將他們由299席一路打到只剩50多席。那很多人問為什麼呢？這樣那第一個要幫這個建制派，即今日你睇曬工聯會同民建聯嘅記者會，你就知道呢班人係不知悔改嘅，其實係全部都係諉過於人，加埋啲左報又話咩暴徒啊，又話嗰啲喂大佬，你將六成幾出嚟投俾民主派嘅人叫暴徒，呢個真係笑片嚟嘅，其實即係輸打贏要。咁好啦，但係真正嘅助攻王係邊個咧？咁有人就話係阿林鄭，即係麥美娟啊嗰啲，即係暗示啦，即係呢個政府連累佢哋。但我覺得真正的助攻王呢，沒有人提及他的，就是新任的警務處長鄧炳強先生。為什麼呢？我不是說因為跟他這個有什麼 過節、啊、雖然大家都是中大同代同年代入中大，我不認識他的，中大的時候現在都不認識他呢。但大家記住今次的選舉裡面的得票，你看看你就知道了。四成一就仍然是在这个建制派手上。泛民这边就大约去到五成八这么上下，那个得票四成57%对41%。那就是一个六四之比仍然是存在的。那六四之比这样的情况底下，在那个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里面呢，我觉得本来呢就未去到这样 landslide 输的。我估計他大約輸什麼呢？輸60席左右，那就 around 六四之比。六四之比裡面呢，你只要想想，如果投票率，當初我就說我自己比較樂觀的估計，都說希望投票率去到六成，然後呢就是有250萬人出來投票，那我自己一直都是、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鼓勵多些人出來投票。那的話當時我的判斷、啊、一來一回呢，泛民的佔在立區議會的總議席就有機會到210多席、215席、216席左右，就會過半數，從而拿到跟住那些區議員的互選的立法會代表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117票，就這樣計出來。所以我就說去到六成，但就沒有想過當由六成跳到七成的後果是怎樣呢？而我相信在譚鐵牛在中聯辦操盤下面，他們的假設也是一樣的，就是他跟我的假設不謀而合。六成投票率，250萬人投票。那你想想，我們大約一個選區，一個典型的選區是怎樣的呢？就是出來投票的人大約就是6000人到7000人，去到上萬人投票的呢其實不多，那大約6000-7000人。六成和七成的分別是什麼？就是多了600人到700人。你留意一下，很多時候泛民民主派的候選人打敗建制派的候選人，那個 margin 就大約多了500票左右。我覺得就是那 10%， 就是由六成跳到七成的 10%。 這六成跳到七成的 10% 是怎麼來的呢？不是林鄭 connect 的，林鄭 connect 的已經去到六成了，我覺得去到六四之比了。去到 71% 的 10% 呢，就是由助攻王鄧炳強 call 出來的，就是理大慘案和中大慘案兩單圍攻大學的後果。我去投票的時候是早上10點多，很多老人家投票，我的選區很多老人，但那些老人走來跟我打招呼的，其實不是說什麼黃絲藍絲，完全不是說雙普選五大訴求，什麼都不是，是說中大理大事件，說這樣去打大學生不能接受，淺藍的那些，其實是淺藍。好了，淺藍的後那些的選市民，他去到個地步，現在為什麼他回不到盤是什麼呢？就是他們問良知而不問政見。這件事中共是不能理解，因為這些人是沒有良知的，其實包括麥美娟，包括李慧瓊，包括這個張國軍，包括一大堆這些民建聯的核心，他都看不到個選舉裡面的分野，不在於什麼暴力止暴制亂，完全不是，就是一個所謂的良知。我覺得很多淺藍的人投了去非建制派，其實是那個他頂不順，其實是挑戰他作為一個香港人的底線。而這個挑戰者是誰呢？不是林鄭， 是警務處長。當時我在中大的現場，我都完全百思不得其解，為何警察用這麼大的武力去轟這個中大。好了，原來是上任之前去交給北京的一個獻禮，就是要大舉拘捕大學生，迎來這個沉默，然後跟著進入區議會選舉。然後更荒誕是什麼呢？11月12日中大事件之後再策動，跟住到星期日的理大事件，到接近選舉只有一個禮拜，只有選舉只有一個禮拜，但是就要為了鄧炳強上任，作為這個獻給北京的獻禮。所以你看到之後李家超和鄧炳強就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就是叫做止暴制亂的最成功一役，在選前一鋪打殘所有勇武派，叫做圍點打援，用理大來去吸引人去支援，然後包圍理大，不斷支援就不斷拉人，結果拉了成千多人，被視為警隊啊，他們自己啊，我所知就是視為六一以來最大的勝仗，可能在拘捕來講是，但是在政治上是一個最大的敗仗。即時你看到今天凌晨一路開票的結果，這個就是你看到止暴制亂是徹底失敗的原因，就是他只是Tunnel Vision， 就是看著要將那些街頭的勇武派拉曬，將所有出來支援他們的後生仔全部拘捕，是這樣的嘛。好了，不惜任何的代價，如果是這樣其實很簡單，是不是你軍管就搞定了，因為你去到這樣不惜代價，在中環出射催淚彈和你 lunch 給你揼那些 OL 那些投資銀行家，給你那些魏俊仔沒得輸，是不是你看看那段片，是不是我魏俊仔沒得輸啊，你讀什麼書啊，這樣拉鳩你柒頭，咁樣講噶啦，我複述嗰啲警察嘅言論，係嘛？咁你諗下啦，你自然一定係會崩盤嘅。但係我覺得當時中聯辦之所以支持呢個警隊呢種咁激進嘅行為，製造呢個理大慘劇，係因為佢覺得即使崩盤都好，係一個可控嘅範圍，可控嘅範圍，仍然由300299。我可以損失60席，損失70席，我仍然控制住220席到230席的話，那我就可以繼續能夠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這個立法會裡面繼續沒有喪失到那個資源，也沒有產生到骨牌效應，你是增加了，不過大局不變，這樣的話計個盤數就去盡咯。喂，那他兩邊都贏，我們想想，如果理大慘劇之後在個選舉裏面，就算去到六成投票，都沒有辦法去令到建制派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的時候，即是說勇武輸和你飛都輸。中間的 10% 就很關鍵了，去到七成一，300萬人，當日星期日去到中午，我已經即刻修改自己的看法，我說要300萬人出去投票，要七成的投票率。點解咧？真係要搬龍門啊！當時六成都唔掂，六成都唔掂，同埋一路叫人早出嚟投票，早出嚟投票。你只要諗下，當日如果71% 投票率，300萬人谷喺最後尾嗰三個鐘投票，你估會點咧？即係話每一個票站嗰條龍可能係長到幾千人排隊。如果幾千人排隊，當佢突然間去 stop 嗰陣時候，你估會點咧？票站騷亂。一定會跟住鋪鋪落地。幸好大家由朝頭早七點鐘排，七點半票站開門，七點鐘排，係咪？好多人都係喺12點之前去投票。咁然後咧就疏導咗嗰個嘅最後尾以往谷去最後尾嗰三個鐘。嗱，你入到去大家票站都知啦，會分呢個身份證嘅字頭噶嘛。Y 二 set 嗰條隊喺我朝頭早嚟講咧，其實相對係比較短啲嘅，其實。Y2Z 就是那些所謂年青人的身份證頭那些字、那些 number、那些英文字母。其他那條隊呢，就即是我們這些年紀那些，即是 FGH 啊那些呢，就會排得長一點。很多的中年人、老年人就去朝頭早去了投票，排隊去投。結果呢就疏導了很多，因為300萬人其實每一個票站的 capacity 呢，如果你最後尾谷在最後尾那四個鐘去投，它是吃不到的，根本是。一定 spill over 堆曬出街，就出現呢個衝突場面。 但係亦都係因為早去排隊投票，食曬冇乜票站嘅人係投唔到票，係食曬71% 嘅投票率。因為根本上政府嗰個構思個選舉，佢都唔係諗到嗰個投票率去到300萬人噶嘛。佢係 cater for 我諗200萬到啦，諗住因為50幾% 嘛，立法會都係2016，喂散運之後都係48% 啫喎，係嘛？去到中午總投票人數已經超過上一屆咯喎，去到中午12:30喎，已經超過上一屆咯。咁好啦，即係話呢個助攻王本身佢計錯數係咩咧？助攻王嚴打，然後數據王譚鐵牛就喺度操盤啦。操盤係咩咧？就係根據大數據，因為中聯辦嘅選舉機器操盤咗咁多年，已經好熟落。但係佢有幾樣嘢佢估計唔到，我覺得亦都係我自己都估計唔到嘅，就係香港人嗰個憤怒嘅程度去到邊咧？咁樣呢個係估計唔到。呢個就係同鄧炳強做多做大做絕有關㗎啦。其實喺李大慘案裏邊，如果唔係去到咁絕，包括你見到嗰啲所有 first aider 醫療人員雙手綁喺背後坐喺地下嗰張相，國際 viral 嘅嗰張相係你任何一個正常嘅香港人，你見到佢救援嘅醫生咁樣俾啲防暴警察侮辱拘捕，係嘛？你會有咩反應？唔好講話當日喺呢個嘅逼街人搭人嘅慘劇，大家睇住直播去聲援嗰啲人，其實佢圍點打援嘅意思咩咧？就係圍住你一個嘅據點。好啦，其他嘅部隊去援聲援，呢個就是共軍喺呢個嘅內戰裏邊啊，同國共內戰裏邊毛澤東遊擊戰嘅強項。當時都唔係遊擊戰啦，已經係正面決戰嘅強項。圍住你一點，其他嘅部隊去救援嗰陣時候，就開始截擊你嗰啲救援嗰啲部隊。喺佐敦就係咁啊，其實200多人被拘捕嗰啲普通市民去支援李大當晚嘅市民嚟嘅，嗰啲係最慘嘅，其實係做到盡做到絕呢個鄧炳強。所以我就話佢助攻王就係咁嘅意思。如果唔係嘅話，那個 10% 何來點會走出嚟？你睇到嘅話，你會頂得順咧？你會崩潰都似我諗，一定要出嚟投票。所以有咁早得咁早添，仲要你睇投票個決心係幾咁大。你除了投票之外，仲要看他投票的意志和決心嘛。個半鐘、兩個鐘係咁排。你看屯門嗰啲，喺屯門嘅呢個市中心，係嘛？係咁排，係咁排。好啦，投票率就估唔到71%。呢個我相信好少人估得到。我當時估係60%，其實已經係諗住仲有力一拼，起碼贏到選票之餘，仲喺總議席過半數。再過半數嘅意思唔係咁樣 landslide 贏啊！是只是200多對200多咁樣贏，咁結果就係一度跳多嗰10%，每一個選區多500票、600票，嗰、那個就係中聯辦計算以外嘅啦，就係、是、淺藍票，我覺得唔一定係手頭族，手頭族佢攞唔到嘅，佢都知啊，即係喺6月登記做選民嗰啲，佢攞唔到嘅，其實佢都肯定計算在內，但佢估唔到就係 turn 唔到淺藍，點解咧？就是、去到第二個。他們的之間的估計的失誤就是和李飛勇武派之間的分裂。為什麼這裡你到最後選舉的兩三天由梁振英連續發鋪開始，我星期五我跟范國威做節目，我都覺得哇來了啦，就是什麼呢？梁振英突然間化身成為勇武的代言人，然後說這個泛民就是出賣這個李大裡面的勇武派，這條線一打，跟著你見到全線國師啊等等嗰啲嘅白票黨射落海嚴懲泛民啊、人血饅頭論啊，全部出嚟啦！呢、這個就係佢操盤手嘅一個嘅宣傳戰線嚟嘅。呢、這個冇道德嘅判斷喺度，選舉就係等於踢波一樣，就係講謀略嘅啫。對家用呢啲謀略，就係佢哋我自己預計之中嘅，包括對我嘅攻擊啦，包括係嗰啲嘅白票黨啊等等呢啲啦，係預計之中嘅，其實係嘛？全線攻擊，好啦，但係佢錯誤估計咩咧？佢用緊上一屆和勇分裂呢一個局面去作一個推演啊嘛。上一屆係 work 嘅喎，喺成個散運過程裏邊到散運之後都 work， 一路操作呢個咁樣嘅內部矛盾，互相攻擊。首先懲罰就係懲罰泛民先，最大嘅敵人不是中共。不是建制派而是泛民，這種的邏輯已經是相當荒誕的了。 如果共同敵人主要矛盾是建制派，怎會在選舉裏面的主要敵人變成泛民呢的政黨呢？是吧？叫人大家不要投我，因為他們呢就是出賣這個理工。大家都知道理工如果真是勇武派的人，連燈仔都一早踢爆了。整個理工事件裏面關泛民什麼事呢？是吧？他們之後進去斡旋是有的，但是你說是去推那些人去死，這樣這個講法根本上就已經是違反常識。第二他最重要是什麼？他用一個舊的 paradigm， 就是以往操弄這個反對運動裏面的分裂，這種方式是 work 的，是吧？整個系統出來。但是今次由梁振英操盤，跟住咦，為什麼我經常說為什麼國師的言論跟梁振英那麼像的呢？是吧？全部都變成突然間很同情這個勇武，然後說泛民出賣他們和這樣。那這條線如果操作得好的話，射落海發票派佔多少呢？ 10% 到就行了，六成了嘛，六成了嘛。但是我相信今次真的要给一个连登仔一个 credit 来的，其实也都给很多勇武派一个 credit， 就是他们就算是很多譬如被射这个爆眼的这个在纽约时报头版的女仔这个 First Aider， 被这个指控这个警察性侵的这个中大的学生性的女生不要說等等，大家仲厚一次，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票一定要投。嗱，呢個係重要，我覺得係點解咧？就係已經突破咗過去嘅嗰種分化嘅謀略，將是自己人為呢個仇人隨之而後快嗰種嘅咁樣嘅即係分化論啊。咁喺連登呢幾個月裏邊咧，一路都有一種好強嘅意識，就係嚴防呢個分化論。咁呢樣嘢一路帶到去選舉咧，就你再去熬咧。就好困難。佢原本能熬，佢唔係要你將你黑變白、黃變藍，而佢熬走你 10% 唔出嚟投票，咪搞掂咯？係咪後生仔咁樣？係啦，最衰都係啦咁樣。何君瑤咪上一屆咪咁樣上嘅咯？係嘛？點解何俊仁會輸？何君瑤咪咁樣上嘅咯？好啦，呢啲所謂射落海啊、人血饅頭論啊、分化論啊、白票論啊等等，好多人就話：哦，呢啲佢哋個人意志、自由意志係冇錯，好似李儀咁講，不宜苛責。係每一個投票嘅人都有自由意志。但是當你見到某一些關鍵的意見領袖在一些關鍵時刻裏面去堆砌一些理據出來，然後去影響人哋，叫人不要投票，或者去用選票用來懲罰泛民，那我就要理論上去駁斥他了，這些就是。所以我說不是道德的問題，不是我道德上好過你，而是說你要理據上駁斥他們，這個是亦都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不是不可以討論的嘛。不是不可以批評嘛，是吧？你批評我咪一樣聽嘅啫，一樣我都冇乜點去作出呢啲情緒反應。但係咧，我覺得今次咧亦都係第二個操盤手錯估嘅一個失敗，就係分化論嘅能力。你睇下馮檢基，俾大家睇睇，好多人冇人討論佢已經係，但你睇下佢攞幾多票咧，係嘛？錯嘅呢個。不是泛民應該劃了他了，其實是吧？154票收銀機，一個老牌政客碌到現在，臨尾想著類似黃成志、狄志遠那些，狄志遠今次沒有出來，類似黃成志再抽多一把，是吧？一元收得一元收銀機，154票，大佬無地自容，去自殺了，真是一個老牌政客搞到咁，最後尾個下場，大家永遠記住，永遠記住馮檢基呢個名字，釘喺恥辱之處就係154票，將佢釘喺恥辱之處。因為跟住出年呢啲分化論又會再出嚟，又會更多嘅一個收銀機死咗，有另外一個收銀機出現，係嘛？一個呢啲咁樣嘅所謂以打擊泛民為目標的 KOL 死了，亦有千千萬萬個出現的。當然他們的 marginal return 已經越來越小，所以可以產生的效應亦都越來越小。因為所以我說要 credit 是要給連登，因為他可以追 post， 知道你以前擺過什麼 post， 而知道你這個人過去的言論一路以來是否分化論。高登就不行，所以呢這半年來其實香港人改變了很多，我覺得是已經 令到中聯辦過去嗰五年嚟喺雨傘運動之後所操作純熟嘅機器咧，竟然就俾香港人嘅集體智慧所打敗。好啦，第二步就係分化論不成功，射落海派、白票派不成功。去到第三步係咩咧？就係用堵路嚟去挑動群眾嘅不滿，從而令到淺黃淺藍唔投票，唔投票。嗱，佢未必係要佢投向呢個建制派，佢只要佢哋唔出嚟投票，咁又翻翻去六成，咪又掂咯。所以你見到嘅，我嗰晚同阿陶傑做直播，一路喺度講：，喂，其實紅磡隧道嘅封閉係好荒誕嘅，到今日仲封緊嘅話，其實好荒誕嘅。你只要唔收錢得嘅咯，其實係你嗰啲所謂嘅收費站受到破壞。咁你話個行政大樓啊，大佬行政大樓，大家都知道行政大樓關行車咩事咧？係嘛？我想問一下裏邊嘅係咪紅磡海水流海水入嚟啊？係咪裏邊嘅通風系統係有毒氣啊？如果唔係嘅話，喂，三條隧道唔收錢咯，咪話政府俾埋西隧幾多我找？如果真係啊，要解決紅磡隧道封閉帶嚟嘅擠塞問題，東隧就係屬於政府嘅啦，已經絕對可以唔收，係嘛？大家唔使翻工，係嘛？西隧我找，為咗提過噶啦，西隧補貼方案係嘛？點解而家唔攞出嚟啫？好啦，就係因為堵路，然後製造大量嘅不滿矛盾，令到民意大爆發，咁咪又係翻盤咯。但係你要記住，香港人對警暴之仇已經超越咗佢翻工嘅不方便。翻工不方便有冇怨言？一定有。我自己見到啊，咦，有個塞車，嗰啲冇交通燈嘅情況底下，大家唯有自己將就將就。喂，而家彌敦道仍然係冇交通燈狀態嘅，有啲有冇交通意外咧？冇，係嘛？大家將就將就，就係咁樣捱過。因為我哋初心不變，仍然認為警察嘅暴力係根本上就係個根本問題。呢、这、一個中聯辦係低估咗呢一個香港人對警察暴力嗰種嘅仇恨、憤怒。大家睇下，所有受過警暴嘅選區，全部投票率係高到不得了嘅，係。呢、这個就係光復社區阻止警暴嘅一個動機，令到佢哋不斷要出嚟投票 ，call 多啲人出嚟投票。我呼籲一拖十，一拖十就係咁樣，係令到個投票率去到71%。三大嘅呢個失誤，黃志文落台噶啦，早過應該早過阿林鄭落台嘅。其實休息一陣，翻嚟講下究竟往後嗰個 impact 會係點咧咁。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係牛肉。最紧要系乜嘢？汤底唔系，系牛肉， 好食嘅，好食嘅。 嗱，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10:30，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咁啊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咧大家記住啦，佢有一個叫做抗催淚煙茶。